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2018北京最美乡村故事系列专题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由北京故事广播记者王磊携大学生记者团郭文宁、魏友一为您采访的专题《舞动中帆新时代》。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精神抖擞，展现中国风貌，区区20人却浩浩荡荡，气势恢宏。这是来自房山区水峪村的中帆队伍，从最初的民间艺术到现在的女子中帆队，百年中帆在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里一点一点地传了下来。在蜿蜒的大山之间，盘踞着南郊乡水峪村，房屋高高低低地坐落在山腰，远远望去十分好看，路边倒挂着垂柳，洒下一片阴凉。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中帆队队长王希祥，在旁边的台子上是给我们表演耍帆的中帆队队员。 哇，天哪，哇，这帆有多少斤？ 这是30多斤。 30多斤。 嗯， 那他是不是这样举下来就不觉得会那么沉了？ 这都习惯了 啊，30多斤！ 哎，你要是你现在给你摸，你不到30多斤，你到场上一动作，什么惯例了或者风的因素啊，就是分量就感觉到特别沉。 那这都怎么练的呀？他们个儿都不是很高哈。 这个也不要求你个儿多高，就是力量训练、平衡训练。 力量训练就是臂力呗。 对。 女子中帆，您那个中帆队多少人呀？ 20人吧。 20个人、 嗯、 都是这个村的吗？ 都是这村的，有些都上班了。 那平常什么时候练呀？ 就是 啊， 这都是长期练的。 长期练的， 嗯， 每天上午都练。 每天上下午啊、 嗯哦。那去演出吗？ 去。 那去哪儿演出？ 市里边、区里边有些那个叫传统的项目的时候，我们就 咱村为什么都是女子举帆呢？ 这男同志缺少 啊，村里女同志多。 哎，女同志后来因为那男同志说你好多要上班了，就没时间练那个。女同志呢？ 男同志都外出务工了。 对对对，就是这么的，我们发展这女子中帆了。 这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中帆队？ 我们这中帆队， 嗯， 要这中帆队可是年代久 远 了，是吧？要说我们这个传统， 嗯， 也是几百年的传统， 嗯， 就我们这村流传几百年传承下这个这中帆， 嗯，一直也没中断过，一直传， 嗯、 建村就有了， 建村就有，嗯、后来这女子这中帆也10多年了， 嗯，之前。 以前也就是男同志，没女同志。 大家现在还是天天训练 啊，天天训练、嗯。 现在训练强度不高。 怎么？你看训练强度可以吧？训练强度相当的高。 那每天都练点什么？ 天天都练。 就这一套动作。 对。 除了跑步，还有什么基础训练吗？ 基础训练，你看说那个叫对基本功，什么平衡训练了，就平时就都做了。你看这就属于。 哦，平衡。嗯，就平时练的时候也是举这个帆。 对，这开始练平衡都是举竹竿的，这帆你举掌握不好。 嗯， 从小开始， 嗯， 从周刚开始。这女同志要练起来，是不是会更辛苦？ 辛苦啊！你这回你现在他们都练了， 嗯， 也都十几年了，都开始练了，胳膊全是指的，都累阔。你看着现在他在场上能做几个动作，实际上最开始的时候， 嗯， 不是说你有兴趣说报名练那个，在两个月之内你就想退出，真受不了。 那后来怎么坚持下来了？ 你就咬牙就能坚持下了，是吧？你今天想退，明天想退，后天你就不退了。这都是他特别累特别苦的一个项目。 当年对参加奥运会的这场演出您还有印象吗？ 有印象。 哦，当时紧张吗？ 紧张啊。 啊， 那你不能失误啊。 啊， 是吧？练的是我们那时候练，就是说我们所有动作都是跟着节拍走。 嗯， 然后就说你就一二三四到哪， 嗯， 五六七八到哪，二三四到哪，五六七八到哪，那都是严格按照那走，每天喊，就是那几个动作，就是说到场上绝对不允许失误。 彩排时候有出现过失误吗？ 彩排经常失误。 害怕吗？ 你老失误，人家不让你去了，是吧？ 不让去了。 哎，就说话上那么说，就是要求你自己就不能失误。你今天失误，明天失误，后天你还失误，你不能失误，是吧？ 当时是怎么 一个 情况呢？ 当时就是说，让我们就是代表北京市嘛，参加那个奥运会开幕式现场演出， 对， 就是东番，我们去十个番，去二十人。 十个番二十人。 对。 当时都是男的。 当时是十个男的，十个女的。 十个男，十个 女。对。 当时那节目表演了多长时间？ 嗯，十多分钟吧。 彩排要很久吧？ 彩排我们 彩排了几次， 主要是训练就是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大概是什么强度呢？每天都去。 每天早晨六点起床跑步，然后白天等我八点开始训练，就是一天八小时。 一天八小时。哎，咱当时去那个奥运会演出，也就是里面表演内容有什么呀？ 表演内容都是规定好的。 规定好的。 嗯。 嗯。 他也就是说，他就是你像我们去奥运会是跟那个。金桥那宝发艺术团，他们也去十个团二十人，他就是说要求是一个场面，大场面，场面很大一点，但是规定的动作 啊， 就是做的整齐划一。 咱们这个班是主要就讲究动作， 对， 规定的动作。 嗯、 哇， 奥运会时候是规定、嗯， 常规规定动作有多少种呢？ 对，但是应该是我们这是常规的，就是三十多种吧。 三十多种。 嗯。动作，他们传统下就是三十多种动作。 那当时是怎么被选 上 的呢？选 的当时他就是说，因为这个这帆这中帆作为一个传统项目，就是代表北京，代表北京市参加这奥运会的电厂演出。后来就说让这中帆去，中帆去他西城那儿了。那组委会跟西城那儿选了十个番，后来又在这儿选了十个。咱们 他们怎么知道这儿有番呀、 啊？我们这个番也是很相当有名的，我们这水域中番， 啊、哦， 水域的女子中番，你在网上你都能点出来。在北京市是，人家我们是方山区的一张名片， 嗯、哦， 方山区有一些大的活动，我们就是每次我们必须有我们。 我开始申请非遗了，是吧？ 我们那早就是市级非遗， 市级非遗 啊，市级啊、 嗯， 市级非遗、 哦。那是什么时候申请？ 那个我们这是零七年批下来的吧？ 啊、哦，零七年。 那这砸着人过没有？ 砸着人过，你看我的头的包那都是砸都下不去了。 那他们呢？ 嗯，也都砸的，有时候你砸着休息两天。嗯、这个说。它以独特的中帆是一种独特的表演方式，它、 嗯、 要求的就是惊险且看来。 那您怎么保证这些队员的安全？他、这三十多斤要下来， 开始练时就是一个自我保护意识。你觉得你到这儿危险了，你手就举上去了；你觉得你接不正，你就要伸手啊，是吧？或者你躲。你看，练熟了以后你就不躲，也不知道害怕了。我们这个，我们这个练也有自己要求。说这帆起来看着，落下来看着，都有自己都有一套规则。 您当这队长多少年了？ 我当队长。 啊、 哦。今年头我也那时候从，包括我那时候从2007年也到现在了，是吧？ 2007年。 嗯。 11年了。 嗯。 您是第几任队长？ 第我们以前也没有队长，那以前就是老的一任就是师傅，是吧？最开始就是说你就是他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嗯， 就是村里边一些爱好这个对象运动的人，没有报酬，只是一种爱好。那以前就是说，没有说什么业余的什么生活文化那个生活之类的，就是说这就是一种娱乐的方式， 嗯， 就说组织一起说农闲的时候了。再一个就是说，这个求雨他妈以民间的一些方式，说需要的时候呢，那个农闲东西。 表演看得差不多了，我们换到了屋子里，又和队长聊了几句。 现在我们那个在小学还有中学， 嗯， 我们都去带了一批学徒。 哦，现在有一批学生是跟着学是吗？ 对，小学我们有，中学有。 哦，从多大开始学那些小孩？ 小学从3年级开始。 啊， 嗯， 他们是每周会有固定时间来这上课。 对，每周我们去学校。 去学校。 嗯。 有几所小学现在？ 嗯，我们这就我们这儿的南教。 南教。 哎，你就传承这个，你不能出了这个边嘛，是吧？ 对。 哎，非传承那个。 嗯，那多少孩子学了现在？ 几十个孩子吧。 几十个。 嗯，是学校的兴趣班。 对，学校他不是现在有一个提倡一个非遗进校园的一个计划吗？ 嗯。那培训这些小孩也是得30多斤那大饭呀。 小的呀。 啊，有小饭。 啊，专门给定做的小饭。 小饭多少斤呀？ 多高？几斤？ 几斤哈？ 啊。 怎么样？有学得好的吗？ 有学得好的。 那学得好的家长让练这个吗？将来？ 让练呀。他 你 这学的时候还回家肯定要说，家长你孩子喜欢什么让他练。 男孩女孩都练。 男孩女孩都有。 哦。 书记王庆波说，以前村子里娱乐活动主要靠各种花卉，中帆就是花卉的一种。十月之后没有什么农活可忙，村民就耍耍中帆。帆的制作很有讲究，从外地买来的竹子要烘干，要保持杆子立直，不能弯折。除此之外，选做帆面的布料，帆面上绣的图案也都有着不一样的标准。刘志金是女子中帆队的一员，2008年曾经代表北京参加奥运会的电厂演出。 我是从咱们水峪村成立咱们这个女子中帆队开始，我就参加了。 您当时怎么选择参加这个？ 喜好吧，喜欢那活动就参加了。 那您不觉得这帆沉吗？ 也沉，也觉得挺沉的，但总之也说不好到底是为什么，就我自己觉得就是喜欢它就参加了。 那一开始练的时候翻得起来吗？ 一开始不行，一开始你练就是一个是平衡也不行，也没那么大力气，一开始慢慢练。 那谁教的呀？ 村里边有以前就是跟那些老的艺人那个会的那些了，也有比较年轻点的，也有参加的，就跟他们学的。 那学了多久这帆能转起来了？ 很长时间，一开始不是像现在似的条件挺好的，说现在新参加的有这个中帆县城的中帆，然后有会的给你保护啊，或有但是有人教你。那会儿是没有指令的师傅，人就是愿意跟你说说，就是你这不对怎么怎么练，人有人跟你说，就是都是私下里跟你说，说都怎么能掌握平衡是怎么着的。然后一开始就是用竹竿。 受过伤吗？ 也受过伤，这胳膊呀哪儿的也都给磕青了磕紫了的。 那您家人支持吗？ 支持。 您爱人练吗？ 他不练，他不会，他不喜欢这活动。 那练了多长时间之后？ 我记得就是练了得有几年，也得有3-4年之后。 嗯， 3-4年之后才开始有一点平衡感。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系统的练，就是一天可也许是半个小时，也许是一个小时，不是整天的练的。 想起来就练 会儿。对，有时间就来练一会儿。 哦，那什么时候开始上的帆呢？ 就是2000年那年。咱们这儿不知道那是一个好是正月十五那个游园活动，区里边就请咱们那个中帆就参加，我们就去了。 嗯， 那会儿才开始正式用那中帆表演。 那您还记得您第一次上帆的时候的那感觉？ 第一次上帆那会儿，觉得挺高兴的。那会儿就是因为就是翻得起来，那会儿2000斤那会儿就行了，就能翻了。就是好出去表演的时候，好多人都听说过中帆，就是天桥中帆。但是女子练就是在咱们房山那地区，我们最开始去是梁乡嘛，在咱们那地区女子练的中帆就没有，就觉得挺新鲜的。 你无论其实那会儿也其实会的动作也不多，只是能举着平衡也能转起来，转一个两个多了都转不起来，就转不好。那会儿就是看觉得这观众都觉得挺好的，因为女的举起来就觉得，就你把她举起来就觉得挺不容易了，你要再舞起来她觉得哎呦太，就说太了不起了，那会儿就说的是。那但是要比现在肯定是比不了。 奥运会的时候您参加了？ 参加了。 是开幕式吗？ 嗯，就是开幕式的电场演出。 那您想想您那个08年奥运会训练什么？ 训练的、 训练强度 啊，那会儿训练强度挺大的，就是早晨起来就是什么跑步啊，爬山呀，增加那个体能训练。完了就是有队长，有那个就组织者呗，就是组织这个的一块儿，就让你怎么练就怎么练呗。 哦，咱这爬山爬多久啊？ 那会儿不是在哪儿，在石花洞那儿吗？早晨那你自己看你自己什么的，都那个体能训练是你自己看你需要多长时间，你自己就练多长时间。那个不是组织的，你 自己不是统一 啊，对，不是统一的，就是每天早晨集中的时间是什么呢？在那个集中之前，你自己愿意练的就能练的。 啊，那一般训练是从几点到几点？ 嗯，从7:30开始。 7:30开始，那训练多久？ 到11:30。 十一点半，一上午的时间。 一上午的时间，那会儿什么都不干，就训练。 就训练、那主要是练些什么呢？就是说平衡啊，还是力量什么的？ 对，最一开始就是练那个平衡，还有力量。完了之后，就是按照咱们那个，组委会不是参加那中翻，他有固定动作，就是他都做什么就统一的，这点中翻全做什么，就是每天都练这个。 哦，那段日子应该挺辛苦的。 那会儿是特苦。 你当时是20多个队友一起 啊，都在一块儿， 是算是集训， 算是集训，就是这半天有的时候是大家组一块儿，就比如说集体动作，说你咱们大家一块儿是1个小时或半个小时，说练托塔嘛，就那动作托塔，就大家全练这个，然后再做无论角度，全是无论角度，在这个集中那个就是展示之前或是之后，和有自由练的时间，说那个中翻那会儿中翻多嘛，就是3个人4个人一个翻，你就边儿去自己去练去了，然后人组织一块儿练的时候再上一块儿练。 哦，哎，您当时都练一些什么动作呀？ 那会儿就是最普通的就是托塔，然后就牙剑，用这牙顶的那中翻，然后就刚才看那个无轮角柱。 无轮角柱是什么？ 无轮角柱就是那个翻从右手到左手，在你的身子转，也叫背花，也叫无轮角柱。 那您一开始练的时候害怕吗？ 倒不是害怕，就是总之这个一个是说，怕的是到也怕，到时候怕的是说集体练，人大家伙都没失误，你有失误，你这就不好，你面子上也过不去嘛。再一个就是，那个你体能什么的跟不上，你平时就是爬个山呀，自己起早晨跑步的这个自己，那就是自己自由活动的时候练练。啊，平常的时候就是人组织者让你怎么练就怎么练，人说这会儿组织一块练就跟人一块练，说这会儿自由活动你就自己去练你自己那些动作去， 练一练就习惯了。其实 啊，是， 对啊。那您在这个练的时候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吗？ 那个就是自己就手疾眼快，你那翻你自己的判断它是倒了是怎么样的，你就自己赶紧把它收回来，你就别再继续的就跟前有什么危险的东西，你也别老靠别人给你看着它，你自己就是在练翻同时你自己得注意，说你走到那个练那个边缘了，或者说你脚下不平什么的，你自己就得注意。 您当时演出的时候什么心情？现在还有印象吗？ 也没忒大印象了，当时也没注意太多，就是保证自己那几个动作别失误，尽量做得完美就完事儿了，剩下其他的什么其他的那些东西自己根本都没看着，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当时那场面大吗？ 场面大，当时就是备场的时候就备了得有3-4个小时，在那地下通道那老早就在那儿等着嘛，到你上场的那时候就在那儿等着，等到什么时候让你上场就上场，你就是保证自己上场的时候那中翻跑着上场，别歪别倒别掉，就全身观众得注意自己，其他别的事都没注意， 也许来不及想了。对， 根本也没机会想。 您现在回忆起来那日子是不是也挺难忘的？难得的经历。 对，你要说难得还真是， 是吧？ 毕竟这个百年奥运你赶上了，这机会确实是难得。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的？ 我是从2005年。 讲话人叫赵凤云，个子不高，语气温柔，黑黑的皮肤反着油光。95年就开始耍翻的他，一路走来 也经历了不少辛苦。 那会儿是对自己就没信心，感觉是好像是练不好似的。但是那个这里边的这个他们经常练的人就建议说你应该试试，就应该问题不大，所以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来的。 啊， 干那个事，反正主要是也跟那爱好有关系吧。 嗯， 你要是不爱好的情况下，对这个不感兴趣也练不好。只有感兴趣爱好这个喜好这个才练着才有那个那什么呢、 嗯、看着很难坚持下来，就是你一看你觉得真厉害 是 吧 是啊，你像这个冬天特别冷的时候，这个帆整体特别的冰凉，也是猫着感觉挺不舒服的， 是吧？ 啊，你像这夏天也是特别热，你上台上一站呢，阳光特别刺眼，而且这个动作必须要就是紧往天上看的是吧，天上有太阳这么照着， 对， 真是睁不开眼，特别的热。 啊、您这就是训练都在室外？ 对，这个就属于室外的，室内问题是你没有那么高度空间的。 哦，对，那这要是冬天冷，夏天热一点。 哦，我们就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个还是不能让戴帽子， 不能戴帽子， 不能戴手套。 啊， 必须得是手就是这么直接摸那凉杆子的， 啊、 特别的凉，震骨头。 啊、您觉得一开始练的时候最难的地方 是什么？最难的，我一开始我认为是最难的地方就是上头剑，还有这个乌龙掌舵，这个是特别难的。对， 为什么 这个反正自己的本身感觉就是特别难。总是感觉那个经过长期的训练吧，还得意志力，为得也得坚强。如果说是你一旦是动作练失误了，你要是再不敢，这个也跟那个胆量也有关系。如果没有胆量的情况下，你要是挨一回砸，下次就不敢了。而且我们一开始训练的时候真是挺苦的，你像这个全是青， 全是青 啊，有时候栽在头上，还有这个嘴都得流血，真是挺危险的。各个方面都要靠自己那个反应得灵敏一点吧。 您这现在是多久训练一次？ 我们现在就是天天吧训练， 天天。那训练多久？ 上午两个多小时，下午两个多小时。 啊、哦，基本天天都这样。 对，天天的。 啊、哦，那您就是觉得练了之后对您自己有什么影响改变？ 身体我觉得比以前强健不少。 是吗？ 这个。这个是也是属于一个力气活吧，是吧？就得吃饱一点，不是我吃不饱，你根本就拿不动，所以越吃多，我感觉身体长得越壮，说的是的。以前没有这么胖，为了多吃点，为了多吃点拿得动，必须得多吃。 身体更结实了。 对，强壮。 哎，那你一开始练的时候不害怕吗？ 害怕。 那怎么 一开始就是练那个平衡力吧、一开始练平衡力的时候，你这个用双手来拖它吧，你就感觉不害怕，因为你用手抓着它了吧，就感觉没有危险性。一旦该要求基本动作了，心里就有点紧张害怕，怕万一要砸着头砸着脚，这都挺紧张的。 砸过 真是砸过很多回， 很多回。 对， 那第二次再做是不是心里有阴影了？ 现在如果说是做一个动作，第一次你如果做失败了之后，如果说是没有观众的情况下，心里头还稍微平静一点。一旦是上舞台上人多的情况下，一个动作要是做失误了，所以你再做的时候就特别紧张了，就有过这种情况，所以他特别害怕。你害怕第二次再做还是做失误了，所以说心情真是挺紧张的。 那您跟着出去演出过吗？ 去过很多次了。 很多次了。那应该演出经验也挺丰富， 主要是精气神。 对，都有精气神 啊！一上台的时候，一有观众的时候，那精气神必须要展现出来。 感觉到村里对你这个女子这个翻队的支持。 对，挺支持的。是。 都怎么支持？ 他们有的时候要一说有活动，那个村民就会自动跑这儿来那个观看来那个给助威吧，是吧？ 这也算咱村的一个骄傲了。 对，是、啊。其实很多人那个不会这个，也挺羡慕我们的。 对，看 他们，他们有的那个也想来那个练这个，但是他们的身体状况情况下不允许，所以他也挺羡慕我们能举起来，是吧？ 对，还能代表村里出去演出。 对对， 百年中帆在这样一个小村庄舞动了20余年，帆上摇摇晃晃的铃铛依然会在大山之间叮当作响。永不停歇的还有水域村民不变的不惧困难的中帆精神。 听众朋友们，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允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姐其中问， 溜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柳香莲到花之巷找到贾琏，要求退婚，并要取回信物鸳鸯剑。贾琏不肯，叫他说明理由。尤三姐在里屋听了，如同凉水浇头，怀中抱冰。柳香莲退婚，准是在贾府中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他嫌自己不守闺中规矩，有失风范，不配做他的妻室，让贾琏跟他出去说，也是白染一水呀，多没意思。谁想自己生来不幸落入贾府这么个不干净地方，现在是跳到黄河也说不清啊。也罢，就见尤三姐摘下剑来，暗用右手抽出一股瓷剑，藏在袖内，赶了出来。柳香莲，当初我在外祖母家与君见一面，数年不忘，立志非君莫嫁，没想到让奴空盼一场。奴虽然无才无德，但却不像你听到的想的那种下贱之人。你们不必再出去说了，还你的定礼。话一出口，泪如雨下，用左手把剑和剑鞘递给香莲，右手抽出宝剑，猛一挥身往脖子一横，说了声奴家去也。说是迟，那是快，只听扑哧一声，红光迸现，尸体栽倒，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柳香莲哎呀一声，当时像木雕泥塑一般。贾琏和尤二姐吓得大喊一声三妹，再想救来不及了。尤姥姥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嚎啕大哭啊。儿哎，我的女儿哎，你怎么这么傻呀？柳香莲，你害了我女儿，你给我偿命啊。贾琏一把揪住了柳香莲，连打带骂。香莲一动不动。贾琏命人把她捆上送交官府。尤二姐急忙制止，你别多事了，人家没有逼他自尽的，他是自寻短见，你就是把柳香莲送到衙门又有什么用，反而生是非惹人笑话，放他去吧，也是该着如此。贾琏这阵没了主意，放开手让柳香莲走。香莲一动不动半天才回过神来，他肠子都悔青了。哎，我有眼无珠，不识金镶玉，是无福结识受用美人呢、啊。我柳香莲害了你， 对不起你呀、啊！他趴在死尸上大哭啊！我不知道三姐是这样的刚烈，可敬可敬，我的贤妻呀、啊！只等到买了棺木，亲自入了殓，又扶棺大哭一场，柳香莲才告辞而去。从此谁也不知道柳香莲去哪儿了。尤老娘和尤二姐还有贾琏以及贾珍夫妻也都各自哭了一通。最后贾琏和贾珍出钱把尤三姐送到城外找一块地给埋了。没几天尤老娘也一病不起，一是岁数大了受不了这个刺激，白发人送黑发人呢、啊。不到一个月他也过去了。贾珍帮着发送出去，消息传到薛姨妈这边，薛姨妈大吃一惊啊！她原想啊，趁柳香莲订婚破费点儿，要给他们买房子安个家，作为对香莲救薛蟠的一个报答。没想到出了这种事儿，薛蟠到处找香莲也没找到，谁也不知道上哪去了。有说他出家当和尚的，薛蟠整天长吁短叹，没精打采，连贩回来的货物也懒得往外卖，给母亲姐妹带来的土特产品，像纸啊、笔啊、砚啊、各色衣料、香袋、扇子、扇坠等物，也压在箱子里忘了分了。宝钗劝他：“嗨，这也没什么。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别太往心里去了，他又亲自带着婴儿往各处送了送。宝玉、黛玉和园子其他几个姐妹都向宝钗道谢，哎呀，大哥哥辛辛苦苦带着东西，姐姐就留着使吧，还惦记我们干什么。宝钗说，嗨，这不过是物离相贵罢了，其实这点东西在当地又算的什么呢。别人听了这话不想什么，可黛玉一听这物离相贵，自然又想起了人离相见来了，又是一阵自卑和难过。宝玉在旁边还紧打岔说，明年大哥再出去替我们多带些来。黛玉瞅了他一眼，你说你自己别我们的拉扯上人家，好像我们不是来道谢，倒像是定下明年的东西似的，说的大家都笑了。其实宝玉的心情更不好，尤三姐之死她自己心里难受，是不是我说那几句话伤着她了，也哭了好几天呢。不说宝玉、黛玉、宝钗等人在一起谈论柳香莲的事儿，单说袭人，她正做活计，忽然想起来这几天没去看凤姐，听说贾琏又从平安州回来了，正好大家坐在一起说说话，她告诉晴雯，我去看看凤二奶奶，你别出去啊，怕宝玉回来抓不着人。晴雯回了他一句，哎呦，这屋里单你一个人惦记他呀，我们都是混饭吃的。袭人笑了笑也不答言就走了。他来到沁芳桥畔，只见池中开过的莲花，新结的白藕，这绿叶红花很好看。突然发现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掸子在那，好像在掸什么。来到近前一看，哟，是老祝妈。那婆子见了袭人，笑嘻嘻地迎上来，姑娘，今儿个怎么有功夫出来逛逛啊？我呀想到梁二奶奶家瞧瞧，你在这干什么呢？嗨，我在这赶蜜蜂呢，今年三府里雨水少，这树上长了虫子，把果子吃的扒的磕叽的掉了好些，特别是这马蜂真可恶，一嘟噜上啊只咬破两三个，那破了的水滴到好的上头，连这一嘟噜都得烂。你瞧我进屋说话了，哎呦，这会儿没赶又落了这么多。袭人说，你就不住手，但是赶也不顶用啊，你不如告诉外边，叫他们多做些小布口袋，一嘟噜上套一个，又透风又不糟蹋。哎呀，这个法子好，我今年才管，哪知道这个巧法子，今年果子虽说糟蹋了些，味儿啊倒很好，不信我摘一个给姑娘尝尝， 袭人说那可使不得，没熟透的不能吃，就是熟透了上头没供仙，咱们先吃这哪行啊，你是府里老人儿，可不能乱了规矩。哎，对对，袭人一边说着走出了园子，来到凤姐这边。哪知道刚到院里，就听凤姐在里边喊呢，天理良心，我在这屋里熬着倒越来越成贼了，去把腕儿给我叫来。哟，袭人明白这是话里有话，又出事了，可已经进了院，又不好退出去，又不好贸然进屋，只好把脚步故意放得重一些，隔着窗子问平姐姐在家吗。平儿急忙迎了出来，袭人问平儿，二奶奶在家没有，身上可大安。一边说着来到了屋里，只见凤姐在炕上歪着，看见袭人坐了起来，好多了，叫你惦记着，怎么这几天不上我这儿坐呀？啊，应该天天过来问安，可是又怕奶奶嫌烦。凤姐说没的话，烦什么呢，倒是宝兄弟也就靠你照看了，你也离不开。平儿常说你背地里给我带好，这份心意我领了。说着叫平儿给搬把凳子，凤儿给端杯茶。袭人就看凤姐的脸色特别不好看，那是压着火呢。突然外屋有人说悄悄话，一个小丫头跟平儿说，旺儿来了，在二门上伺候呢。又听平儿说，知道了，你叫他先回去，回头再来，别在门口站着。袭人一看不好，我快走吧。凤姐也没留他，只说句没事常来坐坐说说话，我倒开心，平儿啊，送送你妹妹。哎，平儿和袭人走了出来，就看那两三个小丫头大气儿不敢出，吹手站立，到底什么事儿呢，袭人猜不透，只好回去了。平儿送走了袭人，赶紧进来，奶奶，旺儿刚才来了，我叫他先到外头等着，马上叫他进来，还是等会儿，叫他进来。哎，平儿，你到底是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哦，就是那个小丫头啊，她在二门里头听见外边两个家人说，说这个新二奶奶比咱们旧二奶奶还俊呢，脾气儿也好，也不知道是旺儿还是谁，训斥他们一顿，什么新奶奶旧奶奶的，还不小点声，叫里边听见了，还不把你的舌头割了才怪的呢。哦，正说着，那个小丫头把旺儿带来了。凤姐冷冷地说，叫她进来。那个丫头转身出去，在门口吹手站立，旺儿来到里间门旁站着。凤姐三角眼盯着旺儿，我问你，你二爷在外头弄了人儿，你知道不知道？旺儿赶紧打钱儿，奴才天天在二门上听差，怎么知道二门外头的事儿呢？不知道。你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拦住人的嘴呢？啊，旺儿明白了，这是隔墙有耳，刚才自己训斥那两个人已经走了风，再也瞒不住了，扑通一声跪下了。奶奶，奴才实在不知，头里啊，星儿和喜儿在外边胡说，奴才吆喝他们两句，求奶奶传问星儿，他是常跟二爷出门呢。呸，你们这些没良心的王八羔子，都是穿连裆裤一条腿的，先把星儿给我叫进来，你也不许走，等我问明白了回来问你。你们这帮白眼狼啊，那旺儿连连答应几个事，磕了头爬出去了，去叫星儿。这阵星儿正和几个小厮玩呢，听说二奶奶叫，先就吓一跳，他还没想到是娶尤二姐的事儿，他跟着旺儿来了。凤姐说叫他进来，星儿一听这声啊，好悬没尿裤子，早就没主意了，硬着头皮炸着胆子走过来。凤姐问，好小子，你和你爷办的好事儿，给我从实说来。星儿一听 再看凤姐的脸色，扑通一声跪下来，一个劲儿磕头。凤姐说，这事儿啊我也听说了，与你不相干，可是你不告诉，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如实说了，我可以饶你，你要再撒谎，你先摸摸你脖子上有几个脑袋。那位听众说了，没这么玄乎吧，凤姐也不是司法机关瞪眼就杀人呢。您可别忘了，像星儿旺儿这些豪门功夫的奴才，他们没有人权，没有生命的保障，生杀大权在主子手里，说打就打，说杀就杀，杀人如碾死个臭虫相仿，这是家奴的命运，星儿能不害怕吗？吓得直哆嗦呀，朝上磕头，奶奶，您问的是什么事儿？奴才和爷哪件事儿办坏了？凤姐一听，无名大火，当时发作了。好小子，你跟我嘴硬，打嘴巴！旺儿想过去打，凤姐急了：“混蛋，他自己打用着你吗？一会儿你自己打自己也不迟，急什么？”那星儿乒乓，一连打了十多个嘴巴，住手！你说你二爷在外头娶了个新奶奶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星儿这回可真发慌了，知道瞒不住了，把帽子抓下来，磕头碰地，梆梆山响啊，奶奶饶命，奴才再不敢撒谎了，快说。星儿直挺挺的跪着，这个事儿开始奴才不知道，就是东府里大老爷送了殡，余路到庙上找甄大爷去领银子，我们梁二爷同荣哥哥去东府，在路上啊，他们爷俩说起甄大奶奶那边有两个妹妹，这两个姨奶奶长得好，二爷夸好，荣哥就哄着要把二姨奶奶说给梁二爷。凤姐一听，狠狠地啐了一口：“呸，没脸的王八蛋！”她是你哪一门子的姨奶奶啊？奴才该死，奶奶饶奴才，奴才敢说，放你娘的，你还什么饶不饶的，你就老是一句一句往下说，还多着话呢。好，梁二爷听说尤二姐长得好就喜欢了，后来奴才也不知道怎么就弄真了。这是自然，你哪里都知道啊，要让你知道就不那么新鲜了，说你底下知道的吧。后来荣哥就给二爷找了一所房子，房子在哪？就在府后头小花之巷。哦，凤姐回头瞧瞧平儿，你听听，就住在咱们眼皮子底下，你们都是死人呐。平儿不敢吱声。星儿接着往下说，其实尤二姑娘已经定亲了，从小指腹为婚许给老张家的，叫什么张华，那个张华啊，如今是屁股挂糖螺，穷得叮当响，比叫花子强不了多少。甄大爷许了点银子就退婚了，后来二爷就叫人裱糊了房子，把人娶过来了。打哪儿娶过来的？就从他老娘那儿啊，眼下他们都住在甄大爷府里，从那儿抬过来的。是谁送的亲？是荣哥还有几个丫鬟婆子，没别人了。那尤氏尤二姐的姐姐她没送啊？没有，过两天拿点东西去瞧瞧。嘿，怪不得两天这连哥称赞大奶奶不离嘴啊。是啊，把妹妹搭过去了，现在谁在那服侍呢？甭问，就是你了。星儿没敢言语。那我问你，前些日子你说给府里办事儿，办的就是这个事儿啊？ 也有办事的时候，也有住在新房子的时候。 他和谁住在一起？ 他的母亲和他三妹妹。昨天他三妹妹自己抹脖子死了。 啊？尤三姐死了？是啊。为什么？ 星儿就把柳香莲的事儿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啊，凤姐乐了。柳香莲这个人还算明白，省了戴顶绿帽子当那出名的王八大爷。你再想想， 还有什么没说的？别的奴才真的不知道了，刚才说的句句事实，要有一字虚假，奶奶问出来，你打死奴才，奴才也无怨呢。凤姐低头想了想，用手指着心儿，你这个奴才崽子就该打死，你想着瞒了我，好在你那糊涂爷面前讨好啊，新奶奶好疼你，是不是？我要不看你方才还知道害怕不撒谎，我非把你腿打折了不可。你给我退下，是，回来，嘿嘿，没走。你忙什么？新奶奶要赏你啊。没有，听着，从今天起就不许你过那边去，我什么时候叫你给我什么时候到，迟了一步你给我试试，出去吧。哎，回来，哎，我没走。出去要是提个字儿，扒你的皮，小的不敢。星儿这才出来。汪儿，在这儿呢。凤姐拿三角眼看他半天。好，汪儿，你也出去吧。外头有人要是提个字儿，全在你身上。 奴才明白，奴才不说。 他也出来了。凤姐喊了一声倒茶，小丫头都明白是什么意思，赶紧出来了，只剩下凤姐和平儿。平儿啊，你都听见了吧，这才叫好呢。平儿也不敢搭茬，只是站在旁边陪笑。凤姐越想越气，歪在枕头上只是出神，忽然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平儿，你过来。哎，我想这件事儿咱们这么办才好，不必等你二爷回来再商量，你过来。平儿把耳朵挨了过去，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办，听着没有？啊，我听见了。平儿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自己又没什么可说的，点了点头。到了第二天，凤姐传来工匠收拾出东厢房三间，全照着自己正房一样的装饰，就是说一样规格的内装修，也摆上一样的家具。到了十四这天，凤姐回明了贾母王夫人，说十五一早要到姑子庙进香去，等第二天带着平儿和凤儿、周瑞媳妇、旺儿媳妇四个人出门，上车之前才告诉他们走到花枝巷去，又带了几个男仆人，全是一身素服啊，连车马全是素装，直奔小花枝巷。星儿引着路，一直来到尤二姐门口，啪啪啪一叫门，包二媳妇哗啦把门打开了。星儿笑着说，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来了啊。包二媳妇听这话吓得脊梁沟冒凉气呀，血压子儿就升高了，手脚都冰凉，真魂都出窍了。嘿嘿，好，你等着，噔噔噔噔噔，赶紧报告尤二姐。二姐一听大吃一惊，但是人家来了，只得硬着头皮规整了衣服迎了出来。来到门口，凤姐刚下了车正往里头走，尤二姐一看凤姐，头上戴的是素白银器，身上穿月白色缎子袄，月白缎子披风，白绫子素裙，再往脸上看，眉弯柳叶，高吊眼梢，目横丹凤，神灵三角。虽说是丹凤三角眼，却是俏丽的像三春的桃花，清洁劲儿又如九秋的菊花。凤姐由周瑞媳妇、旺儿媳妇搀着走进院来。尤二姐满脸陪笑迎了过去，到了万福，不知姐姐光临，不曾远迎，望其恕罪。凤姐闻听抬头观看，哎呦，这小狐狸精长得太好了，怪不得贾琏被她迷住了。哼，你看我怎么治你。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阳光茶园。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声音有颜色吗？ 火红的，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